第201集，和亲王的秘密。 等和亲王妃坐上前往行宫的马车离开府邸后，府中的一位姓王的门客推开了和亲王的房门。 王爷。 王先生点燃了从袖中拿来的香，忧心忡忡道： 王府已被看守起来了。 良久，和亲王才扯了扯嘴角。 你以往曾同本王说过，说圣上很是担心本王。本王那会儿还吃你懂什么？怎么样？现在懂了吗？ 王先生沉默，和亲王深吸一口气，闻着房中的香料，恍惚之间好像看到了顾元白站在他的面前，居高临下瞥了他一眼，随即嗤笑开来。 我的好兄长，如今你怎么会这般狼狈？ 还不是因为你。 和亲王喃喃，幻觉褪去，他挫败地揉了揉脸。王先生瞧了一眼已经燃尽一半的香料，叹了口气道： 哎，王爷，府中的香料已经所剩不多了。 司库中的东西还有许多，你自行去拿吧。若是能换到那边换，换不到就罢了，本王不强求。 是。 回宫的一路，顾元白阴沉着脸不说话。 圣上不能杀何亲王。 我知道。他竟然敢。 薛远握住了他的手，拨开他的指甲，心中也是冷笑不已。 怪不得何亲王对他的态度总是敌对而古怪。身为顾元白的亲兄弟，对顾元白竟然生出了这样的心思。先帝要是知道，董王被气得生生从棺材板里跳出来，这样的人就应当是砍头的大罪。谁敢对圣上起这样大不敬的心思，谁就得做好没命的准备。 顾元白从怒火中分出一丝心神，抽空看了他一眼。 这里头自然不算臣，毕竟臣是同老天爷求过的。 顾元白抽回手，薛远跟着坐在了他的身旁，手臂搭在顾元白的身上，谆谆善诱。 圣上，和亲王这样的人脸皮太厚，忒不要脸，你若是难受，那就把气撒在臣的身上，不然您要是心中还想着和亲王，和亲王指不定会多欢喜。 你说的没错，朕不会再想此事。 薛远勾起笑，摸了摸圣上的背，等下车的时候更是率先跳下马车，撩起袍脚，单膝跪在车前，拍了拍自己支起的左腿，朝圣上挑起了俊眉。 圣上别踩着脚蹬，踩着臣的腿，臣绝不晃悠一下，保证稳稳当当。 滚。朕没有踩人凳的坏习惯。 还请圣上恩赐。 顾元白转过脸想从另一边下车，薛远起身从马上翻过，又掀起袍子，及时堵住了下车的路。 圣上。 顾元白黑着脸踩着他的大腿下了马车。半个月后，王先生从小路走到了厨房后头，片刻，往和亲王府中运送食材的商贩就出现在此处。商贩小声道： 先生，您说的那地方还是没有出现您要等的人。 王先生眉头一皱，给了商贩银子，托他继续等待。 奇怪，按理说从沿海来的香料不应该断这么久的时间。 如今已有半个月，府中的香料已剩不多，眼看着和亲王快要察觉到身体的不对，王先生心头焦急，然而更加焦急的是担心大事生变。此后又过半个月，王先生费尽手段才终于得到了外面的消息。 皇帝已知晓毒香一事，沿海香料已尽，水师驻守海口，一触即发。 王先生额角汗珠密出，他将信件烧毁，看着和亲王府中主卧的眼神晦暗不明。 大恒先帝膝下有两个儿子，一是当今圣上，一是享誉天下的亲王。本以为顾脸坐上皇位对我们才有益，毕竟一个耳根子软没有魄力体弱寿命短的皇帝，怎么也比顾昭这个手里有兵有权年轻健康的皇子好对付。但真是没想到，难对付的反而是顾脸。顾脸的野心太大也太狠，他和先帝是完全不同的人。但顾脸有一个无法掩藏也无法抹去的弱点，那就是他随时可能丧命的身体。当大恒的皇帝措不及防的死亡后，上位的除了和亲王外还能有谁？但和亲王也并非是那般的好对付，所以那就只能想办法把和亲王把握在手中，让一个不好对付的王爷变成一个好对付的王爷。 和亲王的身体强壮而且警惕非常，王先生能用到香料的机会很少。直到一年前的一个雨天，和亲王跑脚露血点点狼狈地回了府，王先生那时才找到了一个机会。他那几日时时听从王妃的请求前去劝说王爷，香料亦然，正值王爷心神不定之际，香料将王爷拖进了飘渺虚无的世界之中。在王爷的双目无神的时候，嘴中微张，王先生那时便上前一步，侧耳倾听王爷口中所说的话。 顾脸穿鞋。 王先生想知道更多，于是又点燃了十数支熏香。卧房之内烟雾缭绕，清淡的香意缓缓变得浓郁。和亲王便是在那样浓郁的香味之中频繁地梦到了顾元白。王先生便是这时知晓了和亲王的秘密，他大喜，更是在暗中不断引导着和亲王对皇帝的心思。和亲王密室中所有关于圣上的话，上色时夹杂了香料的成分，看得多了闻得久了就再也出不来了。一个既有毒瘾又有把柄在他们手中的和亲王，那简直就是完美的做皇帝的料子。王先生看了一会儿和亲王的主卧，转身从小路离开。一切都很顺利，唯独顾脸太过敏锐，他已经查到了香料这条线，如果再不做些什么，只怕再也没有翻转的机会了。 现如今已经到了顾脸该死和亲王该登位的紧要关头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